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876资讯。目前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广播电视台携手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等多家实力出版机构，以媒体融合为契机，倾力打造了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昨天活动正式启动，同时本次活动的承载平台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也经改版后正式上线，直到明年1月底将有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与听众们见面，具体情况来听记者王悦的报道。 朋友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打开了话匣子，国家需要你帮，小丽就要服从大。 伴随着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的启动，曾经的金话筒奖获得者、知名播讲人梁岩现场演绎了本次活动重点推荐的经典书目《圆梦南水北调》中的片段，也让现场观众领略了有声阅读的魅力。据了解，本次活动共甄选了北京电台播出的数10部有声阅读口碑作品，展现40年来的发展成就与时代变迁。听众和网友们通过听听 FM 便可以收听这些作品。记者现在就在手机上点开了改版后的听听 FM， 主页显著位置就是本次活动的相关内容。我们点击进去， 壮阔40年，书香。 通过选择就能够享受到自己感兴趣的作品了。从纸质书到电子书再到有声书，人们接受资讯掌握知识的方式不断发生着变革。梁岩告诉记者， 就我就老把我们这些人说书人比作厨子，就是你其实不管时代外边怎么变迁，但最终人要吃的是核心的中间这块菜。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听听 FM 也好，重新的一个出发，其实就是回到了原点。因为做这种精品恰恰是我们广播电台原来吃到心里的活计。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进群表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这一次的活动呢，我觉得它有它自己持守的一些的文化品格、职业品格，从这里来着手做出自己的特色，我觉得对我们应该也是有一些启示的。 再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今天有多部新片在院线上映。你好之华是由岩井俊二编剧导演的，周迅主演，演绎由书信往来引发的往事纠葛。动画电影《名侦探柯南：零的执行人》中，身为侦探的柯南将与公安警察上演机智较量。有关漫威反英雄人物毒液的独立电影《毒液：致命守护者》也在今天上映了。片中汤姆哈迪倾情诠释亦正亦邪的超能力外星生命共同体。同样于今天上映的影片还有温情萌宠电影《我的冤家是条狗》、冒险片《破梦游戏》、郑伊健主演的《三国杀幻》、动画电影《恐龙王》等。硬汉梅尔吉布森将在本月最后一天归来，并上演枪林弹雨的逃亡传奇。电影《亡命救赎》定档本月30号上映。梅尔吉布森在影片中扮演一位身经百战的父亲。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是晴天，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会达到6-7级，转2-3级，最高气温1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别自找，我脾气不好，你达不到，谁敢妄想调教？宿主对号，休想脱逃，见招拆招，看你想把我怎么着？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任命守护者。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一脸的姿态， 硬闯地球。冰中星球，我情不就，但只剩实力没得挑。 Yeah， 什么礼貌，一拳毁掉，来一张人上左手较量，别客套。 正义邪恶，剩余妹妹空思考，凋谢完了，恐怕你再缺难逃。别强出招，野蛮无效，难道的对抗只要无上限，超音速全来不到。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下午4点08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没听错，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季彤。 今天特别不像咱们俩风格是吧？ 对，今天这个在这儿给赵亮替班啊，这个就是突然觉得这个帆哥的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因为赵亮离开你了？ 不是，这是赵亮原本的风格。 哦，是他的风格。 谁不在说谁？那个、 行吧。 这歌确实，我们从来好像开场没用过这样的音乐啊！ 哎，我觉得挺哎，这听着像是那个小女生的那种组合是吧？ 对对 对。 但是这个 就是您特别喜欢那种组合， 不是这歌曲的风格比较诡异，啊、唱的什么毒液？ 毒液， 致命的守护者。 对对，没错。哎，把这一句唱出来的时候，大家知道他唱的是什么？ 我听这歌词了啊！ 是 最近特时髦，哎 哎， 对你要是这个百度上，你过去你搜毒液这俩字儿啊、嗯，搜出来的什么长虫啊、蜈蚣啊， 长虫， 哎，对，就是 你就说蛇不行， 就是他那个。毒牙上分泌出来的那个液体啊，但是你现在再搜毒液俩字儿， 嗯， 全是那个大片。 对对对 对， 就今天跟好多这个不太熟悉的朋友说，这歌啊 是给一个美国大片唱的， 对 对 大家都不信，是吧？都觉得这怎么可能？不过现在大家有一种概念，就叫中国推广曲或者中国宣传曲， 哎，去听着有点这个就是那种反潮流的感觉吧。这九零后可能， 对， 零零后啊，就是这种风格。 哎，你提到什么了？你提到年轻的朋友了， 啊， 是吧？ 对， 来来来，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你新生第二次来报道啊。 对，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贺林，嗯啊，哦，我又来了， 又来了。刚才那个资讯里边他来了一回，又来了。 那个是里边也提到了这个电影， 提到了，提到了， 对吧？ 来，介绍一下。介绍一下什么呢？介绍一下刚才这个歌和这个电影。这歌应该是那叫什么来着？ 火箭少女101。 火， 其实呢我也是从资料里面知道的，这个组合对我来说也有点过于年轻了， 是吧？ 刚才季彤说九零后，其实九零后我都不太了解，这大概真的是零零后， 对， 这个组合大概平均年龄都不到20岁吧。 反正我这个岁数还知道 AKB48，嗯，啊，这个， 哎，那 我还不由不如您潮。 哎呀，那个 现在都发展到100多了。 那个贺林啊，刚才我没打算让你暴露年纪的， 哎， 自己暴露了。 哎，没关系，九零后还属于还可以算是这个 是 比较年轻的行列。 哎，他们说是中年人嘛，对， 中年中年。哦， 不是不带你这样， 没关系，您给我抬到这个中年人的份上的，不知道二位 对吧？ 如何自处？ 你跟赵亮学了些什么？ 哎，他不在就不说他了。我们还是回到刚才说的这个毒液啊，哎， 对， 对， 毒液是最近的，应该是今天昨天的晚上12点，就是今天0点啊，已经开始在中国内地大荧幕上开始毒液的征程了， 刚刚上映。 这个毒液是什么呢？毒液它确确实实在上一次我跟赵亮说的时候啊，就有人批评过我们，说你们说是漫威的，他们有人那个，他们有人特别的执着，不承认，知道吗？ 不承认是漫威的， 那是索尼的，漫威漫画，这个是没有跑的， 因为 原画是漫威画的。 哎。蜘蛛侠是 索尼原来最早开发， 对，这后来归了漫威， 联合开发。 哎，对， 所以这个毒液，哎，您一提蜘蛛侠这个事儿就真联系上了。 对啊， 这个为什么毒液会来？为什么会有毒液？那么毒液它从哪个角色身边走来呢？其实就跟蜘蛛侠是很有关系的。 是最早 哪一部蜘蛛侠呢？ 哎呦，这说起有年纪了， 神奇蜘蛛侠， 老蜘蛛侠， 老蜘蛛侠 就是最早的蜘蛛侠。 最早 一共有好几个人演过蜘蛛侠，最新的是那个荷兰弟， 对 吧？ 哦，荷兰弟， 荷兰弟，荷兰豆啊， 荷兰 豆，还荷兰猪呢， 就汤姆·赫兰德是吧？这是很喜欢的一个高中生， 高中生的形象， 很多人很喜欢。最早还有什么？ 这个蜘蛛侠实际上他最早也是被毒液感染了，还是被蜘蛛咬了？ 您说的是， 对对对， 您说的是后边的情节， 所以 前情是什么？前情就说蜘蛛侠是哪一版啊？那刚才问不是哪一版的蜘蛛侠？ 他说哪一？ 最早那一版， 嗯。 那个演员叫托比·马奎尔， 哎，托比·马奎尔，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蜘蛛侠。 嗯， 赵亮就死不承认啊，他是认为这个蜘蛛侠不成功，他认为后来的那个超凡那个更厉害。 超凡蜘蛛侠 不是一个公司拍的， 其实是一个公司在拍，只不过就是从独立开发到联合开发。 对对对，这个那个，其实我印象更多的还是老蜘蛛侠啊。这个后来 跟我一样嘛， 对，后来那个小朋友出来的时候还觉得挺不适应的，就。哎，这后来就是，但是你翻回去想，它是一个翻拍，而不是一个续集，哎，这你就理解了。 他说的特别准确， 对， 就是现在我们一想，这个蜘蛛侠拍了那几版，人家都是从头开始拍的， 对，都是从他被蜘蛛咬开始拍的， 对。 那这回我们说到这个，不是蜘蛛侠是主角啊， 对， 就是蜘蛛侠的老对头，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毒液。那毒液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坏人。 哎呀， 大怪物！从这个预告里面来看，还挺恐怖的。 对，这个毒液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我们先预告片听一下。这是今天应该开始跟大家在大荧幕上见面了，可能很多人昨天晚上已经看过了啊。如果看过的朋友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最新到来的这个，我们认为它跟通常的传统的超级英雄都不太一样的这么一个漫威人物，究竟好不好看？我们来听一听漫威的预告片。 My mother always told me that anything in life worth having would take sacrifice, patience, and be a lot of work. That's you. I'm quite a catch. That's what my mom told me. I'm Eddie Brock. I'm a reporter. I found something really bad. And I have been... Eddie. What's that, Dad? Knock, knock, let the devil in.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Cooperate. And you just might survive. 听得出来又是一个超级大片的感觉。这是最新的毒液的预告片。 不是你知道我发怵什么呀？我其实我就看这类片子吧，我就不太喜欢这一类的几个角色。 为什么呢？ 你听那里边那声咕叽咕叽的。 什么叫咕叽咕叽？你跟解释一下。 他流汤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形象吧？你 就是跟传统意义上像美国队长啊这种俊朗的超级英雄的感觉真的不太一样。 他老在用在反派身上。 对对对。 哎，你看那异形是吧？ 哦，是是是。 那个包括前些日子咱们就刚演完的那个铁血战士 铁血战士， 这个里边他。哎呀，就是让你膈应， 老有一种就是流着哈喇子的感觉。 不是，就是对啊，你一提毒液，那个，因为在老版里他是反派嘛， 是， 你可以理解啊，臭流氓，坏， 长得也丑， 不要脸，啊，毒， 哎，你别老冲着我说呀， 就是你把这些坏词全拽他身上，你不觉得可惜 啊？对对， 哎，但是现在他要反转，他好像要洗白的感觉， 所以给他起了一个叫反英雄 （anti-hero） 这样一个。名字， 哎，这时髦啊， 是这也是 学来的， 是你们 女生都喜欢这样的啊，坏坏的， 并没有。说实话，我看了之后还是觉得挺恐怖的。 对，就是他 不是偷偷喜欢， 不是，就是他从一个反派，然后慢慢转变，他就是悄悄的转变，不是，反正他就是转变成了一个好人了。 怎么说呢？这个事儿我觉得解决来比较复杂，因为这个毒液这个事情吧，他不像是别的英雄啊，就是一个人 啊，对， 就这么一个人就来了。这个毒液呢，他是寄生在谁身上，他就变成一个 什么。还是要看这个宿主，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心状态。 宿主啊。 宿主， 哎呀，异形又来了。 对，哎，那你说那早那集里头，我记得他最开始他是在那个坏蛋身上， 你记得是在 后来 蜘蛛侠里面是吧？ 对呀，后来他跑蜘蛛侠身上去了，也没见他变多好。哎，但是好像受了点影响。 那你这样吧，你说到这儿，我们跟大家把那个回忆往前拉一拉。 什么叫跟大家回忆？跟大家回忆啊！ 我西北人， 有点情绪上的波动。 好吧， 哎，我就爱这么说。 你没有，你身上没有被毒液附着。 听这一段啊， 哎，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你说附在蜘蛛侠，不是附在寄生在 蜘蛛侠 身上。那个蜘蛛侠第三部大概在11年前、 啊、对， 中间有那么一段蜘蛛侠就被他给控制了， 然后就变坏了。 这个变坏有的时候是变吗？我们听听啊，看看蜘蛛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其实这一段呢主要是他怎么上身的。 哦， 上身。 属下如此给我个机会啊！ 那我伯父呢？你给他机会了吗？ 你们记不记得在蜘蛛侠一开始的起源的故事当中讲过，他的伯父是被一个歹徒 对 在无意当中给杀害了， 所以抢劫吧。 他后来一直在后悔，他一直在想怎么复仇。 对对， 所以他的梦里面也经常会这样。 在哪？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他被 毒液 给，叫什么来着？ 入侵了，或者说是怎么说呢？ 寄宿了， 寄宿了， 就是。就是我理解是这样啊，这毒液就是他找地方啊，这在天上飘啊飘啊飘，他得看谁 内心有阴暗面。 哎 哎 哎， 你说的这个 叫张帆的人，他的内心， 哎， 别看他跟赵亮一块主持节目的时候， 检测大家本质的时候到了。 然后就 你说的 机会， 你说的这个 啊， 是铁拐李成仙的时候， 要命了， 在天上飘着来了， 就这意思吧，就是说你的内心深处有阴暗面， 是 他才有机会入侵。你如果都是像帆哥这样阳光少年， 哎， 心里一片宁静啊，他就没有机会了。 说白了是这么个东西， 可以这么理解吗？ 我挺喜欢宁静姐姐的 啊。 扯哪儿去了？你这越说吧，你们觉得你越是在给我挖坑。 你小心人家告你。 那个刚才听到的这段就是蜘蛛侠当时怎么被一个外星生物就是共生体入侵。 对，就他心里有仇恨。 哦， 这个毒液平常他们说怎么存在的？ 怎么存在？ 它是以液态存在。 哦。 就是 下水道里 一滩， 一刻， 怪不得说有这个咕叽咕叽的声音。 你想得起来那个《终结者》里头？ 哎，对，那个 液态机器 二代啊， 对，它就是这样。 哦， 但是这个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它在就是入侵之后啊，它会跟你共生。 哦， 它附在你的表面， 就是你平常看着还是你，但实际上你已经不是你了。 它可以随时的 随时的变成， 它会变出很多触角。我在这个预告片当中看到，就是、 而且你发现没有，它有一个特点是，它可以好像成为一缕一缕的东西， 一缕一缕的。 刚才是一滩一缕、 这个形容。如果这个听众朋友没有看过这个预告片的话， 一缕一缕， 这个想象的空间真的还挺大的， 太可怕了。 那你这样吧，我们听听当时在《蜘蛛侠三》里面，就是有很小的一段、其实没有做过多分析，但是那个科学家就说了几句话，说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其实科学家，我看他也没闹明白。 你认为呢？ 没见过这种东西。我是物理学家，不是生物学家。明天一早我做一下测试再说。 能现在做吗？ 他好像很喜欢你，千万别让他沾上。 为什么？ 他像是一种寄生体，必须进入宿主的身体才能生存，而寄生体一旦进入宿主的身体之后，往往很难再分离。 24街 Mason 大道路口发生银行抢劫，附近发现有沙暴，所有车辆加强戒备，所有车辆加强。 这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一段啊，就是科学家认为他是什么，但是科学家找错了，找了一物理学家，就是给他设计战衣那个，就没有办法，成了这个。 不，这是蜘蛛侠的战衣，后来不是钢铁侠给 钢铁侠接手，是后来的事情。 乱了乱了。 这个我们稍微休息一下，30秒钟之后啊，我们整理一下思维，马上回来。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量、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吗？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今天由这个毒液开始说起，今天是跟中国观众见面的这部电影，是大概一个月前在北美上映了。 哎，对对， 所以很多人问说，到底怎么样？有好多人都是要看那边的反应的。 哎，对， 贺林是了解那边的这个反应情况吗？ 其实好像一些青年观众们都还比较支持。有一 像我这样的啊， 大概就是像您这样的25岁以下的观众， 差不多。 说是有这样一个数据吧，男性观众是占到了60%以上，然后25岁以下的呢，大概也占到了64%。可能很多人都是冲着主角的英俊的脸去的吧？ 哦， 他还说英俊的， 就是被附了身的那边。 不是，对， 咱就刚才他还说上身了，不用这封建迷信的词儿、啊。 这个真的太恐怖了， 就是被寄了宿的那个， 还真是 有学校吗？ 他是一个人，就是人物的形象， 对， 还蛮帅的。 他说的谁啊？ 汤姆哈迪。 我们粉丝都戏称是汤老师， 汤老师。 对，这些年轻人都说汤老师是到了40多岁还保持着少年感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汤老师厉害啊！ 我以为是汤姆克鲁斯， 他也是汤姆啊，也是那么他们一家的。 哎， 汤姆哈迪不得了啊， 是吗？ 荒野猎人里面跟小李是对手戏 哦， 对， 就是那最大反派， 他演的坏蛋坏人。 然后那个盗梦空间里面，诺兰是特别喜欢他啊，诺兰是喜欢用他的。他在那个盗梦空间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 伪装者的角色， 对，非常非常厉害，那个功夫也很好， 是吧？哎，所以在这里边他是那个宿主的形象， 宿主。 其实这个宿主从哪里来？甚至我们还能从蜘蛛侠那第三部当中找到他的影子。 对呀，那个不是最后他。对， 你 这不是他不是个反派，我印象当中好像最后蜘蛛侠跟他强行分开了。 一开始他跟蜘蛛侠，就这个汤姆哈迪演的角色，他们俩其实是关系很好的。 对， 后来呢，由于种种的嫌隙啊，心生嫌隙，他分开了。 对， 分开之后有一段过程当中，他们俩人是较劲儿， 就是好像那哥们儿因为蜘蛛侠的原因是就没工作了， 失业了。 哦， 后来呢，他就一心要想弄死蜘蛛侠。 哎呵，这词儿用的， 结果呢？他就在你记得有一段他在那个教堂里他祈祷什么事儿，他说那就给我这一个答应我一个要求，是吧？ 赐予我力量吧， 我希望蜘蛛侠被干掉。 哎，所以他内心产生阴暗面了吧？然后在这部里面 我们听一听啊，当初在蜘蛛侠第三部里面，其实前情提要太重要了，就是一听这个你就明白这里面的主角从哪里来。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情， 说得太对了，所以我要好好羞辱你，就像那天你羞辱我那样，记得吗？还记得对我做过什么吗？你让我丢了女朋友，现在该轮到你了。你觉得公平吗，老虎？ 艾迪， 你的衣服得赶紧脱掉。 哦，你想要它是吗？ 啊，我知道那种感觉，妙不可言，强大无敌，拥有一切，但是你会迷失自己。快脱了吧。 他们在这里头把那个叫衣服、其实就是已经依附在身上的那个东西， 依附在身上的。 实际上，他那个他说的是那个，我们通常对，我们通常那个时候怎么说的？说蜘蛛侠黑化了， 对， 就是一身黑的那个。他其实从颜色上也代表了内心的邪恶。 对对对。 但事实上就是刚才说，这个蜘蛛侠把那个东西脱下来了，他是摆脱掉了， 对， 但是被这个人，被这个记者给拿走了。 被他， 他刚好其实他是很无辜的，他站在那个钟楼底下嘛，然后那个东西滴下来，滴到他身上了，然后就 是一种液体。 它通常的状态下是液体。刚才那个谁说不是液体啊？父以子贵说纠正一下，不是液体啊， 是什么呢？ 是那个吃完猪蹄儿以后啊，那个炖猪蹄儿啊，粘在手上那种感觉。 是胶原蛋白。 哎，你一块拉丝，胶原蛋白。 女孩子理解就是不一样。对对，那叫胶原蛋白， 多得多吃。 但是我们并不太需要像他这样的东西。 拉丝都是，不是？反正我总结了一个这个规律，就是这叫什么呀？苍蝇不叮没缝的蛋。啊， 是 你自己内心有阴暗面，他就能 那你记得他们怎么把那个东西消灭掉？就是在蜘蛛侠的第三部里面，其实好像是把它消灭掉了。怎么消灭的？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 你记不记得他对一种声音敏感？ 哦， 什么声音？他对那个钟楼上那个钟敏感， 敲钟。 然后后来就衍生成为他对一切金属碰撞的声音，他是受不了的。 那你要让他听山东快书，可受不了了。屌了个屌！ 哎呀，我的天！ 屌了一个屌！ 不不， 屌了一个屌！ 还是听这个啊，你听。他敲击那个金属，后来那个东西就一下就出来了，就从人身上出来了。然后呢，那个东西后来被，蜘蛛侠的一个武器，就是像有点像手雷 啊， 燃烧，然后爆炸， 就 燃烧弹 给干掉了，对， 就给破掉了啊。 这是在蜘蛛侠里面，就是我们说前情啊，是这么告诉大家的。其实毒液在整个漫威的那个漫画里边，原作里边 啊， 出现次数绝对不止这一次。 哎， 他还伺候过好多人， 伺候过好多人 。到底是有谁？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问题，这不是问大家这个问题啊，互动问题是问问大家，如果给你一个机会拥有超能力 啊， 你最想有哪一种超能力？ 嚯， 好吧， 你是比着说吗？ 反正 拥有谁的超能力？ 试试吧，我们也可以扩展一下，就是漫威里边没有的，你也可以说，好吧？ 哦， 来，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 还在算双十一装修能省多少钱？ 还在等双十一清空家装购物车？ 甭等了， 全包圆装饰限量99户，双十一超值预售，放名额喽！ 999元每平米，价格不变，升级全房进口实木的家具， 是北美进口的白橡木家具，级别更高，花纹更美，指标更环保。 都双十一了，能送个大电视吗？ 50寸液晶电视免费送。 那还能送个名牌冰箱吗？ 打400-606-8866吧，名额有限哦。 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第二届双十一整装狂欢节倒计时喽！ 本届狂欢节放出99条锦鲤名额，可不加价同时享受。 全房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标配智能卫浴， 价值万余元电器礼包，包括50寸液晶电视、3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延吉灶具， 价值3-7万元整装直降，超值礼遇， 更免去万元设计费。抢订热线400-606-8866，名额仅有99个。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400-606-8866。 醒醒啊，八姐，为师这广告真就这么无聊吗？ 师傅，自从您一张嘴，咱一次化缘都没成功过。您听听人家北京电台那广告，新颖有趣不乏味，量身打造不重样，男女老少都爱听，而且团队专业呀。那小姐姐， 八姐，跟为师走一趟北京电台。北京电台2019年广告预售即将开启，详情请咨询6515-0023。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4001234567。 刚才有人说广告还是比较长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广告马上结束了啊。这个时段我们具体来看一看西部的环路的情况。西二环天宁四桥到官园桥南北双向车多，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南北双向车多，西四环四海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大，西五环呢是杏石口桥到武井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 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下午4:32，欢迎您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四点有戏巅峰会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季彤。 这音乐怎么静悄悄的？这是毒液吗？听起来不像。 在我们的机房里没有毒液，只有一个漂亮的女嘉宾。 哎呦呦呦，漫威里面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女英雄的啊。来，我们换一下贺林。 说到女英雄，我都不敢接话了呢。 你知道几个？ 这个斯嘉丽·约翰逊演的，对，还有猩红女巫 啊，女巫， 还有谁？ 你别说， 一下子想不起来。 你想说什么？ 赫林 像谁？ 长得像女巫， 猩红女巫可是很多人 对啊。 那我得去染一个头发， 他把头发染成红色的，然后再穿上那套行头，我觉得真的很像。 我的天哪！ 哎，你别说，季彤他是能给人看看的。 我会看相。 那我光长成那样有什么用呢？ 他会给人看你像谁，简称看相。 对，看你像不像。 但是我只长得像，如果没有人家那超能力也没什么用啊。 没关系， 说的对，说的 可以穿上毒液嘛。 穿 他估计不太想要那个。 那我可太吓人了。 这 今天就问大家这个问题。我觉得今天我们从毒液说起，就是要问问各位。如果给你一个机会 啊， 能够拥有超能力， 是 变身成 超级英雄，甭管是 DC 的、漫威的啊、还是那个东方的、中国的，您最想拥有哪一种超能力？ 我想上天。 你 点个窜天猴就上去了， 坐着那个。 哎，我发现还是这他女孩子更狠，哎、是吧？他给你点了你。 我的天哪！这是要点天灯的节奏吗？ 他从底下点， 受不了。 这个超能力这个事儿，确实说起来啊，我们从大概其实小的时候就是看神话故事，那个时候不叫超能力， 对对对， 对吧？ 就是 神力，或者是 法术 ，对对对。 你看《封神演义》里边哈、 那时候老说孙悟空跟那个谁谁谁到底谁更厉害， 这叫斗法，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说有什么七十二变啊，36变， 变身啦，驾个筋斗云了之类的。 后来我们发现，这个了解了，就西方他们的那个、不管是神话也好， 对， 还是后来的超级英雄电影， 就是反正都差不多。 啊，差不多， 这个本质是一样的。 其实还是拓宽了一定想象空间的，我觉得。 哎，对， 超能力， 能力的类型、啊， 对，这个空间一下给扩大了。 就是不光是会飞啊，你看这些超级英雄有一个共同特点， 对， 会飞， 这是一类的， 有劲儿。 有劲儿， 啪嚓一下，大楼拍塌了， 有劲儿的， 有劲儿啊， 还有 然后不怕打。就是打不死啊，是防御力极强。 你说的第二个是拳击手，第三个叫陪练， 对吧？他就不用，其实我觉得就是用不着什么超能力，就这样，就是你只要具有这三大功能。 哎，还有动作快，就是人打你的时候打不着，是吧？ 速度 像 有啊， 快银。 哎，对对对对， 我以为你要说凌波微步。 嗨， 那咱们也有啊，对吧？段誉， 对，就是你还没反应过来，他过来啪一大嘴把你扇晕了， 然后他又跑了， 对， 追不上了。 是， 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是。 哎，说正经啊，就是在这么多的漫威英雄也好，其他英雄、超级英雄系的电影里面。贺林，你觉得哪种超能力，或者你了解的超能力，哪一种是你特别特别看重的、想要的？ 超能力啊，我不太奢侈，我就想要一个哆啦 A 梦的口袋。 嚯，您这还不， 您走半天没离开过家门啊？这还是在门口的事儿。 我就坐在家里呢，就是什么都有了， 什么都有， 对吧？我想去哪儿，我开一个任意门。 对。 然后呢，好像说其实当时哆啦 A 梦是在70-80年代画的嘛，然后现在里面的很多东西都已经实现了，都不算是什么超能力。 就是掏出一个彩电来。 对。 那个时候掏出一手机，你那时候没想象过啊？现在手机很普通。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掏出一个那个像竹蜻蜓似的那样的东西，然后往脑袋上一插，然后自己就可以当直升飞机。 对，您不是想上天吗？就是 这 个上天了。 系统确实这个愿望是很朴素的， 是吧？ 就是会实现的， 也是我们古人从古至今的一个愿望，像这个敦煌壁画上飞天啊什么的， 对， 还是非常契合。 后来有一个叫大户的，叫一个叫万户的大哥啊， 我也大护法呢， 把那个火箭绑在椅子上，坐在上面，把自己绑在椅子上，然后把火箭点了以后就飞了， 实现愿望了呀！ 实现愿望了，但是 还有用他命名的嘛？ 但是对，但是虽然说他失败了，是吧？这个连自己的生命都付出了，但是为了梦想能这么拼，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对，挺可贵的。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问题问出来之后，我就发现各位啊，这个想法都不太一样， 是吧？ 我们来看看平台上各位。拥有超能力最想拥有哪一种 啊？都说什么了？看看啊，有人说我看想有分身的能力， 异次元说的，想有分身超能力，分身就是孙悟空的非常厉害的。 哎， 其实在漫威里面也有 毫毛啊， 变成一群小猴子。 漫威里边谁分身？ 漫威里面有分身的吧？ 谁啊？ 谁？ 让我想想啊，其实一开始分身的，比如说在复联第二部里面 啊， 我没记错的话，就是它可以分为很多很多不同的共同攻击。 哦，就是那个，就是他一开始碎了，然后又能组合起来，是那个。 那是谁来着？各位帮我想想啊，帮我想想，漫威里面一定是有分身的， 有分身的， 有一个嘛？ 谁？ 奇异博士不就是分身吗？ 啊，奇异博士那是一斗篷。 奇异博士在这复联三里面分了好多， 是， 共同打那个灭霸。 对， 对不对？那是分身的， 但是最后还是被灭霸打败了。 异次元的这个为什么想要有分身的超能力？他就一样。他就一样目的， 是吧？ 吃喝玩乐样样不耽误， 来四个分身， 这 样 好， 一个人也能娱乐，是吧？在家里头，哎呀，玩点什么呀？嗨，分出三个身子来，然后坐在那儿打麻将。 哎呀，这个追求确实太高了，有的时候 吃喝玩乐 不太好说。那个还有 斯文， 怎么说的？ 他喜欢钢铁侠 啊， 喜欢超级英雄纳米技术啊，纳米技术超强。钢铁侠，钢铁侠跟 纳米技术 啊， 有纳米 哦，对他那个衣服， 对， 是纳米， 有纳米级的 哦， 纳米技术， 纳米级 啊， 纳米级在今天看来其实也不是什么神奇的 技术，就咱们现在已经能够应用纳米技术了， 是啊，这个。有一位叫菩提的朋友，您这名字就特别的安静啊，但是他想拥有什么样的超能力呢？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你说的对了，他想的就是他想拥有隐身术。 哦，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好， 挺合适的，跟名字也挺合适的。 回乡下饺子说了，泰逆天的能力也就算了，只要给我奇异博士的一身法术就行，一身法术就行。 法术， 那不是法术，人家那也是超能力，是吧？就画一圈，然后一钻就到了，省钱，不用开车，不堵车。 他那个也有点像你刚才说那个法术啊，为什么是在尼泊尔学的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就是他那个里边那种理念，他就有点这个有点虚无，哎，有点就是 他也是连接了很多东方的， 对对对对， 哲学 是那种 很神秘 的意识流，不是就是那个咱们不都讲那什么那叫什么那个 念力， 对。 哎，说起这个来，就是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就是说这个超能力里面给它分了几个类，有一个类别就叫做规则的制定者，比如说他们是掌握着某种宇宙当中的规律的，这个物质的形成啊、发展和变化规则， 是 他们这种力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比如说磁场，大家会想起谁？ 磁场，万磁王。 对， 哦， 这个就是你并不是跑得快，也并不是力量大，它是一种固定的既有的一种东西， 就是你在他那个面前你一切的手段都是 不起作用， 没有用的，都 无 力的，因为他是这个规则的掌握者。 对对对，还有提到刚才提到念力，像这个凤凰女，就是 对 凤凰念力嘛， 这个也是他可以。 女巫算不算？ 女巫 其实 也 是算的，其实 意念， 我就一直都觉得心想事成是一种特别棒的超能力， 是吧？ 我在过节的时候给人发信息的时候，特别喜欢祝大家心想事成。 是， 就是你心想事成的话，其实你可以得到一切。 以后 那你千万得想好事。 以后你这个祝福换词儿， 我换 什么呢？希望大家都成超级英雄， 是吧？ 超能 英雄，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看帆哥上天了。 嗨，这换我了。还有什么超能力？还有哪种？ 还有像精神控制，这是不是也很厉害？ 嗯 ，X 教授 有点像是心灵的那个。 哦， 对对对， 他那也是心灵感应那种。 但是他能控制， 而且他可以感应很多很多。 对对对，这个其实有点细思极恐。 对，他不是一对一的。你比如说像那个有那催眠术是吧？那个催眠师面对着你，拿一小东西一晃悠，然后他把你给。呵，这就都谈上了哈。 待会儿咱们都呼着了。 然后你就那个他那个 X 博士，人家是在一个叫什么，就像他那像一个巨大的星空一样，他能感受到全世界所有的人的那个信息，就好像哎呦千百万人都在他的这个脑海里头。啊， 你说的是美国好莱坞片里边那个，他们讲那个传说上帝什么样的，就是那样。 不是结果后来他这脑子不就被撑坏 了？就是万物为我所用。 嗯， 说到脑子撑坏了，又想起来有一部电影叫《超体》，就是把大脑细胞最大限度的这个挖掘出来，然后万物为我所用。 你有潜力，其实没有用嘛。就是， 对对对对对。 超能力当中还有一种。赫林应该还掌握一种，就是 赫林掌握一种， 赫林应该掌握了这种超能力的名字啊，叫有钱， 有钱， 我天 哪，你掌握了他的名字， 我做梦的时候拥有了这种超能力， 是吧？ 这 确实是， 这 你看漫威里面有没有这样的？ 对，这个有啊， 这刚才说的钢铁侠呀， 钢铁侠就是， 还有蝙蝠侠呀， 他俩谁有钱？ 这个我一直在考虑， 更有吧？ 啊，是吗？那人家那个蝙蝠侠能把那个芝加哥市都买 哦，是这样 是吧？ 对，蝙蝠侠呢属于 DC 啊，他有点那样的，就是他老有那个年代感，你发现没有 啊？ 就是你看钢铁侠，他就是跟当代与时同步的， 啊， 对对对， 他很多时候他拥有的是高科技东西， 对， 他从父辈开始就是研发这些东西， 是 那个包括美国队长盾牌都是他爸研究， 后来不是一生气一打架盾牌不要， 啊，是吧？啊，人家那个一串字母就说了，我就能像钢铁侠那么有钱就行了，没有超能力，我拿钱。前奏啊！据说新的复联里边能看见钢铁侠新战衣， 啊， 就灭霸看见以后都要颤抖一下的，又有出新的了， 真是 有钱， 哎。 那个风华正喵说了啊，就想收到霍克沃斯的那个录取通知书，这么多年了啊，我的猫头鹰还没来呢。 他是想会魔法啊， 魔法 拿那棍儿一指你，砰，你就变成一只羊。 其实魔法好像又是另外一种，就是你还是得去上学，得去学 啊。 魔法是什么呀？ 嗯， 下周就来 哦，神奇动物在哪里？ 哦 ，J.K. 罗琳的新作。 第二部， 咱刚才说变羊的那是那个魔兽里边的啊，那个也是超能力， 不是 把敌人变成一只羊。嗯， 你为狼，我为羊， 要 是这意思吗？ 反正你打不过我啊。傅以子贵说：“哎呀，超能力这玩意儿就是人类的欲望啊，没有个极致。所以呢，如果可以拥有的话，那什么特异功能都想要。光拥有哪个都觉得不完美。当然了，我不是个贪心的人。给我个。”那个可赛的那个时间停止功能就可以了，我把你们都停掉，我想干嘛就干嘛。 你别说，小时候经常会看见，就是孙悟空说的停，静，停， 定， 定， 定， 定 啊，七仙女是吧？ 我说俩词儿都没他说的一准，叫定， 定，对，他说的是定， 叫定身法。 对，定了以后就是摘桃子行了，是吧？ 要这点追求。 对对，那个盛磊说，如果让我有超能力，我选择当变形金刚。 哦， 平时是普通人。不是变形金刚平时也不 是 普通人， 普通车呀， 普通车嘛， 普通车。 可是需要匡扶正义的时候就能变身。那我说啊，就很多都是这样，超人也是这样， 对 对吧？蜘蛛侠也是这样， 蜘蛛侠也是。 超人是穿上一裤衩然后就变身了，他 叫 哦对， 换到外面 啊，对，就是内衣外穿。 对， 我一直都特别好奇，就是他们在出门的时候，这衣服都是放在哪儿的呢？ 哎，是吧？这个 小时候一直在想超人的衣服在哪儿，后来发现它是变出来的。 哎，对对， 变出来的。 有好多东西你不能仔细的。 你记得超人怎么变啊？他是这样，他边脱外面的西装， 他把西装一撕开，那个衣服就出来了啊。但是他撕开那个西装跟衬衣扔哪儿了呢？ 你知道我小时候怎么想啊？我还没想那么多啊，我想的是它里面好能装啊，把那么一个袍子都能扎裤裤子里， 而且你见不着他脱裤子。 大家小时候的脑洞，真的还挺大的。 永远是那个上衣撕掉了，然后这个人就飞出来了。 那个刚才说了这么多，为什么要提到一个超能力？其实这回大家很好奇，就是毒液它究竟有什么超能力？ 有什么超能力啊？ 我不知道你们了解没有，这毒液它在那个我们刚才说的蜘蛛侠第三部里面，它其实已经显示出来了。它显示出来什么呢？ 就它能附着在人身上，能共生，这算也算 这算很大的超能力。然后它还有就是说，刚才季彤说它能够把你的欲望当中某一种东西激发出来， 哦， 它能够把你的能力无限的再放大， 是吧？ 也就是说，给你在你的能力后面写上乘号。写上一个无限符号。 哦， 我的天哪！那比如说我是能吃。 哎呀， 这个能力要是无限了的话， 不是那个想要飞起来这个愿望，还是要少吃一点，是吧？那个毒液它首先是这样啊，它就是附身之后呢，它叫增强人的体质。 哦， 然后增强人民体质， 增强 发展 第一，比赛第二， 又是运动会了。 情况 释放内心欲望 啊， 就给你释放出来，不得抑郁症， 这受不了 啊。还有就是，还有一种，它叫它有语言天赋。为什么？它是一种外星的外星生物。 它到过天南地北好些地方， 天南地北，它会说方言。 好些星球 是吧？ 它跟所有生物可以沟通。 对，附着到你身上以后就说陕西话。 是。再有啊，它有点像是黑侠。 黑侠， 黑侠 是 什么？ 黑侠子。 黑侠是什么？黑侠就是当时 啊，对， 东方的一种， 对对， 就是科幻当中的东西。 对， 人啊，阻断神经不怕疼。 嗯， 我说它像，它为什么像？它是超强的机体， 就是你怎么打不坏。 对，它是单细胞生物，你打坏了它迅速愈合， 又再生。 网友就说它的愈合能力超过金刚狼， 对， 然后呢，变身能力超过孙悟空。 啊， 对对对对对，它可以变成任何的。 这我跟你说这么半天，神乎其神的啊！你们这毒液是怎么来的吗？ 怎么来的呢？ 你们要知道毒液是怎么来的。你们就觉得他这超能力简直都太 low 了。 不是他怎么 来的呢？ 听说就是漫威一编辑啊，然后那个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哎，想喝杯牛奶，哎，然后喝了两口以后呢，哎，有一新的构思，就开始去工作画画去了，然后把牛奶就放在一边了，放在一边就忘了，然后过了好长时间以后，哎，突然发现，哎，这怎么有一杯牛奶啊？这个这是我忘的呀，拿起来看，肯定不能喝了，对吧？然后里边还长出来那种黑黢黢的、黏咕咚的那个， 哎呀， 反正就那个 东西， 这杯牛奶成了一个培养皿。 哎，这然后这大哥说，那刚才我把它倒了吧。当他把那个牛奶倒出来的时候，那个东西那么一流动，他想，哎，我要把这个东西给创造到这个作品里边，再设计一个超能力的形象，这个多有意思呀！黏糊糊的一个形象， 黑黢黢的。 这毒液就这么来的。 哎呀， 艺术家的脑洞真大。 是啊。 所以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毒液现在呢，有人认为它是在漫威英雄的这个排行当中，因为按刚才贺林讲那个， 就是 有这个排序位的啊， 就 是能力大小。 从现在开始，他就排在英雄里边。 他非常厉害啊，对，他本来是一个反派，结果在这里面他成了对，漫威英雄 另类英雄， 就是不再归为臭不要脸那一 还记着呢。现在说什么？刚才我们有一点就是说他。他跟多少个这个英雄就是共生过 啊？ 比方他跟死侍共生过， 死侍 ，然后 他跟死侍共生比跟蜘蛛侠还早吧？我记得 应该是 是死侍跟蜘蛛侠说， 这回你看啊，毒液里面为什么他那个叫剑盟的？ 对对对， 因为 死侍就那样， 死侍不就剑嘛啊？ 他在他身上待过。 我想起来了，原来是这样的，就是他跟死侍共生了以后吧，然后他死侍觉得，哎呀妈，这东西不好，他怎么有自己的意识呢？不行，我不能穿这衣服了，死侍就给衣服扒了， 扔了。 扒了以后扔了以后，哎，他看见蜘蛛侠了 ，就去了。对， 哎，蜘蛛侠呀，我给你说啊，这个机器里头啊，有一个特别好的玩意儿。 死侍是这么说话的， 就这意思。 死侍会各种语言。 他还跟谁共生过？还跟灭霸共生过。 哦， 灭霸共生。 这个就我们留在以后再说吧。 没错 了，谢谢各位收听今天四点游戏这毒液巅峰会啊！我是张帆， 我是季彤， 大家好，我是贺林。 接下来，这个毒液结束之后，吃喝玩乐大搜索，祝各位好胃口。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